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我宁愿知世无知，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这一时段，请您收听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出品的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 北京市延庆区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里不仅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更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同时，延庆还是浸染过无数革命先烈热血的红色沃土。抗日战争时期，延庆处于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平北军民不畏流血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用鲜血铸造了不朽的丰碑，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继2017年12月延庆区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电影《北平以北》后，在老一辈艺术家指导并参与下，近日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联共同推出反映平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欢迎收听。八路军开辟沙塘沟，演播于红。 大庄柯乡的沙塘沟村，在解放以前，也就是40-50户人家，穷乡僻壤的，土地极薄，是一贫如洗，人们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这里原来是属于昌平县130的后山地区，这一带比较大的村子一共有7个，分布散落在各个沟沟岔岔里，他们是沙塘沟、李长沟、景儿沟、董家沟、慈母川、劈破石和铁炉子。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里被称为后七村，这里经济丛生，是天然的屏障啊！在战争年代里头，那可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啊！就在1938年的10月，八路军115师的邓华支队和八路军120师的宋时轮支队，他们从平西开过来以后，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然后这两个支队又分别顺着延庆县的北山和南山两个方向向冀东开去。沿途他们也没闲着，搂草打兔子，就袭击了日本鬼子占据的康庄日伪据点和四海据点，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啊！宋支队的34大队于6月5号又攻打了大庄柯乡的日伪警察分所，然后也挺进了冀东地区，支援那里的革命斗争去了。当下宋支队的36大队的地方工作委员会和一个排的战斗部队，以刘国梁为队长，以大庄柯的后七村为基地，连日以来他们风餐露宿， 一个又一个的身影不断的在后期村出现，他们利用这个易守难攻、便于隐蔽又便于躲藏的优势站稳了脚跟了，然后他们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把大部队分成了若干个小组，深入到各个沟沟叉叉的村子里边，广泛发动，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是结交朋友。他们拉家常，吐苦水，渐渐的跟老百姓就打成一片了。老百姓也不藏了，也不跑了，也不躲了，而且呀也敢于跟他们说话了，敢于跟他们接近了，由陌生不理睬，一直到把八路军共产党都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给八路军共产党做好饭吃，当客人相待。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饱受了日伪警察的敲诈勒索和土匪大帮恶霸地痞的欺负欺压和剥削呀，他们有吐不尽的苦水，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呀。这回晴天一声霹雳响，来了共产党，来了八路军，老百姓心里头算是有了主心骨了，有了依靠了，再也不怕那些龟孙子那些兔崽子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个个拍手称快，几天的功夫，沙塘沟村就组织起了救国会、民兵、游击小队和妇救会，还成立起了儿童团，扎扎实实、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是一派斗志昂扬。刘国梁队长带着36大队和地方工作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站稳了脚跟了。部队是不断的扩大，一连击退了敌人的几次围剿，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扬眉吐气。就在1940年的1月5号，昌延联合县政府在大庄柯乡后七村的劈破石成立了。在党的领导下，沙塘沟村又成立了红色党支部，由王德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并且被选为了昌延联合县政府参议会的参议员。张福被选为了党支部书记，并且担任武装大队游击队长，发挥党支部一般人的模范带头作用。有一次，从平西过来的新的县委书记史克宁同志和一名交通员，他们在西二道河村马场隐蔽区开展工作，回来的时候顺着烟雨山梁上下来以后，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刚绕到离沙塘沟村沟口不远的时候，就被沙塘沟村的一伙小儿童团员给拦住了。要说这帮小儿童团还真厉害，说什么都不让往前走了。只见史克宁同志笑眯眯地说，小孩儿，让我们过去吧，我们都是好人，有当紧事儿。一个儿童团员眨了眨眼睛，哼，好人，谁相信你们是好人呢？万一要是密探呢？呵，史克宁一听笑了，哈哈，绝对不是密探，我们真的都是好人，你们要是不信呢，我回村子去，让王德明和张福来，我们要见他们。啊哈，这几个小儿童团员一听王德明和张福的名字，赶紧拉着史克宁和那位通讯员的后袄巾子，吵吵吐吐的就进了沙塘沟村了。见了支部书记王德明和张福以后，他们是放声大笑啊。原来啊，史克宁跟他们都非常的熟，史克宁还夸奖他们呢，哎呀，你们的儿童团组织的可是真不错呀，我看其他的村子都应该上你们这儿来学习学习。嚯，这还不算，沙滩沟村党支部很会办事情，他们动脑筋想办法， 在武装游击队长张福的带领下，他们在西凉山头上立起了一棵消息树。他们用松枝柏枝捆绑成了一棵假树，好吧，这棵假树跟真树是一模一样。他们用大石头堆倚靠着这棵树，每天都有专人负责站岗，只要是敌人来了，一有情报就立刻放倒这棵消息树。村里的人和游击队还有民兵武装，只要看见这棵树被放倒了，马上就转移，马上就躲起来，让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扑空啊。这鬼子还纳闷呢，心里话说，这儿没有 WiFi 呀，这消息怎么走得这么快？哈哈，他们哪知道，这虽然没有 WiFi， 但是这儿有消息树啊。这张福队长为了防备敌人，不但在沙塘沟村的西凉山头上立了消息树，而且还在好几个村子找那些比较信得过的人安插了情报人员。比如在劈破石村开展工作的时候，他经过考察发现，这个村子离大庄科太近了，就好像在眼皮子底下一样。于是他就安排了亲戚曹凤祥为情报人员，又在董家沟村安排了王红为情报员。他要求这些情报人员认真负责，一旦发现敌情马上就要报告，并且隔三差五的给他们开会定制度，使这些情报人员都很负责任，一有情况马上就能送到，老百姓立即转移，立即隐蔽，少受了很多的损失啊。大庄柯乡的沙塘沟村为平北的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董学生银叶砸橘子，演播于红。 1936年，日本人在四海安了个滦平县第五国际警察分署，在大庄科还设了个分住所，老百姓都管他叫橘子。却说这个大庄科的橘子就设在大庄科村沈某的一个四合院里。这橘子里头一共有一个警长和12个警察。这警长他姓王，抽大烟抽得骨瘦如柴的，眼窝子陷进去足有半寸深，显得眉脊骨特别的突出，一嘴像玉米豆似的牙被大烟给熏得焦黄焦黄的。这还不算，他又在两个门牙上包了一层筋，他铁黑的面皮又经常被酒精给刺激的，就像是铁板上生的红锈一样。这小子尖嘴猴腮外加红脸，活像一只猴子，人们送他个外号，都管他叫麻猴子。在他的带领下，这12个伪警察也都跟他一样，个个都是大烟鬼。他们仰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在大庄科周围的村子里头派粮派款，捉鸡杀羊，要夫拉弓，抢男霸女，老百姓早就恨透他们了。大庄科住着一户地主，姓曹，家里头有良田10几顷。二掌柜的姓曹，叫曹腾甲，除去经营土地以外，还经常带着儿子外出跑买卖，所以庄子上的事儿都靠着儿媳妇来掌管。有个长工叫董学生，他们夫妻两口子都在这个庄子上做活。董学生的媳妇给长工们做饭，同时也给少奶奶做个伴儿。这一天上午，麻猴子领着伪警察段三儿来到庄子上了，长工们都下地干活去了，家里头只有这么两个女人。这麻猴子进院就嚷啊，哎，二掌柜的在家吗？他一边嚷着一边就往上房走，少奶奶连忙从炕上下来了。这时候这两个伪警察都已经进了屋子了， 少奶奶忙说：“哎呀，老少掌柜都在大庄客的家里边，有事儿，你们还是到那边去找他去吧。”这段三一听，嘿，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王警长。我们从大庄科过来到你们家里头，就是想要歇歇脚。说着，这两个小子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头了，四只贼眼不住的在少奶奶身上打量啊。这少奶奶一看情况不好，赶紧说：“学生家的，烧壶开水来。”少奶奶一边喊在东屋做饭的董学生的媳妇儿，一边连忙递烟。不一会儿的功夫，董学生的媳妇儿就滴了一壶水进来了，给这两个警察一人冲了一碗盖碗茶。这俩小子一边喝茶一边抽烟，还时不时的说些风凉话来撩拨他们。这两个女人一看情况不好，赶紧推说啊要给长工们做饭，就都跑到伙房里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工人们陆陆续续的回来，麻猴子跟段三儿只好没趣儿的走了。打这儿以后，这两个小子贼心不死啊，几乎每天来一趟。有一天，他们趁着长工不在家，麻猴子拉着董学生的媳妇儿这段三儿，拽住了少奶奶，就把他们给强奸了。这董学生媳妇儿回来以后，就把这事儿告诉她丈夫了。董学生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就跑到李长沟找到他的把兄弟赵启，把这事儿给说了。这赵启是个木匠，被局子里头拉去干了20多天的活，结果一个工钱都没给。现在一听这事儿，赵启这个气呀，这哥俩一商量，俩人一拍即合，决定要多联络些人，把这个局子给他砸了。这一天，二掌柜的回来了，董学生跑过去告诉他：“掌柜的，您听说了没有？”“听说什么呀？”“少奶奶被人给糟蹋了。”“啊？”二掌柜的一听：“你说什么？这谁干的事儿啊？”“还能有谁呀？麻猴子啊！这曹腾甲也不是一般的人呐，他在当地也是一霸呀，哪能容得了一个小小的警长欺负到他的头上？”他把眼睛一瞪：“去，你去给我多找些人来，咱把这局子给他砸了。”董学生愣了一下：“哎呀，人倒是好办，可是有人没枪这事儿，没枪，我有。”感情这曹腾甲呀，早就买好了几条枪了，这一回可算是派上用场了。这董学生有了曹腾甲的支持，到附近各个村子里头一联络，一共联络了40多个人，连同这曹家爷俩，一共是49个人。曹腾甲这边组织行动，麻猴子他们就没点消息吗？还真得到消息了，可把他们给吓坏了。他们从各个村子里头拉来了好几十个民妇，在警察门口修了一个大个的碉堡，又请来了7个二道关分驻所的警察给他们来助威。这二道关的韦警长来到大柯庄，见他们修的这个碉堡，就问这麻猴子：“哎，我说你修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麻猴子说：“嘿，这是碉堡啊。”“碉堡？”我说：“你这碉堡咋不留个门呢？你这不是井筒子吗？”“哎呦喂！”这麻猴子一听有道理呀，赶紧又把这碉堡给拆了，在这院子里头重修。他们又从各村要来了好几十个青壮年，组成民团，也住进局子院子里头给他们壮胆儿。就在1937年旧历3月初10的夜里， 董学生他们联络好了49个人，聚集在了小庄科曹家庄户上。他们分兵三路，一路绕到大庄科村南河套再反上来，另外一路从村西进去，还有一路从村东头上去。这三路人马最后都到橘子房后会合，他们早就和站岗的民团联系好了，都是受苦的，穷哥们帮着穷哥们，只要他们一到，民团马上就把大门打开，让他们都进去。夜里10点多钟，这三路人马一共是49个人，都到了橘子房后了。这董学生带人摸到了门口，巧了，今天民团站岗的不是别人，正是沈山主的儿子。他这个人胆儿比较小，没等说话呢，光见了一个人影就把他给吓回去了。这董学生喊了两声没叫住，就开了枪了。这一下可不要紧，里边的人被枪声给惊醒了，围警察们开枪往外边打，这里外可就接上火了，人们都冲不进去。赵启和马成俊从房后头上了房了，在房上刨开一个大窟窿，但是警察在里边顺着窟窿往外头打枪，他们没办法，只好又从房上下来了。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不行，干脆把他给点了吧。嚯，就这句话可给大伙提了醒了。于是大家伙一起动手，把附近的干柴都搬到房子周围了，一点火，刹那之间是火光冲天呐，一阵噼噼啪啪的乱响，这火苗窜上房子，顷刻之间整个橘子就成了一片火海了。围警察们有的烧死在房子里了，有的往外跑，还有的直接就被打死了。只有麻猴子和两个警察趴在外屋的灶炕上，趁着乱跳墙逃跑了。这几个人一看麻猴子跑了，哪能放过他们，一直追到瞪眼坡，终于把他们给打死了。大庄科橘子里的伪警察几乎全部被歼，可是有一个伪警察，这天夜里他住在橘子外姘头家里头，听见枪响就没回来，直接就跑了。第二天天刚亮，他跑到龙泉峪，正好遇上村民王达山要上山砍柴。好吧，这下可了不得，王达山上前一砍刀，就结束了他的狗命。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莹，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洲，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这一时段的评书节目就先播放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栏。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虽说同时发射卫星，中国和美国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标准，由此引发了一些问题。新的卫星测试厂房是按国际标准设计和修建的，美国人第一次使用，当然也要按照国际标准要求。比如卫星测试厂房里的温度要求是22摄氏度，高一点也不行，低一点也不行，这就要求中方的空调机连续9天9夜不能停。其实中方过去对卫星温度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但有时高一点或者低一点也就过去了。特别是空调机，从来没有过连续9天9夜工作的历史。为了满足美方的这一要求，保证给空调送蒸汽，发射站专门组织了一个锅炉班，连续昼夜不停地烧锅炉。结果烧锅炉的小伙子一个个原本体壮如虎，到后来竟累得又黑又瘦，连爬起来都困难。有一次美国人正在冲胶片，水管突然停了一下水，便气得哇哇乱叫，马上打电话提出抗议。美国人不仅对温度湿度等要求极高，对电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必须保证24小时有电，只要设备在，电就不能停。但是人走电断是中国的老传统了，人走不关电是一种浪费，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卫星发射基地，人离开机房的时候必须要切断设备上的电源，一是为了节约用电，二是加电时间长怕设备烧坏。这不仅已经养成了一种工作习惯，而且已经作为一种严格的固定的工作制度，如果有人下班忘了关电，就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处分。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工作的时候，一位从杭州来的女大学生就因为有一次下班没有关电源，结果硬是被单位党组织给了一个处分。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处分，这位杭州姑娘好几年抬不起头直不起腰， 后来只好被迫含泪离开了他最爱的发射场。但是在美国却恰恰相反，美国人离开机房的时候，设备上的电源从来不关，只要设备在，就24小时不停电，常年如此。而且据说下班的时候，连商店的灯从来都是不关的，如果关了灯被盗了，警方不予过问，要是你没有关灯被盗了，警方才予以追查。因此美国人对中方人走电断这一工作制度感到很不习惯，非常恼火，甚至大惑不解。当然中方要改变一下这种习惯，完全适应美方的要求也是困难的，特别是对卫星的供电，美方要求连续7天7夜不能停电，但是中方的供电设备过去从来没有连续这么长时间工作过，所以非常担心。因为这电呢是直接加到美国卫星上的，万一在供电过程当中供电设备不行了，突然停电导致卫星出了问题，那可如何了得？中方为难了，但美方更是寸步不让，说供电问题保证不了，合作无法进行。但中国人不是傻瓜，你有你的高招，我有我的绝活，你有你的国际标准，我有我的家传秘方。何况老祖宗早就教导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最后7天7夜的连续供电还是保证了，虽然办法土一点，但效果是一样的。美国人竖起大拇指，合作继续进行。中国人不怕苦，中国人还不怕死。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是满世界都知道的。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中国的发射场在美国人尚未到西昌之前都没有逃逸设备。所谓逃逸设备，是指发射架上的一种特殊设施。这种设施的作用是，发射架上一旦发生诸如火灾、爆炸之类事故的时候，工作人员能够依靠它迅速逃离现场。由于美国发射场地一旦发生危险事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人的生命，是人如何逃命，所以它的发射架上必须装有逃逸设备。而中国的发射场地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过去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马上排除事故，而不是怎样保住人的安全，所以设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装逃逸设备。此前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到中国西昌发射场参观，代表团到发射场的时候，中国专家请美国专家上发射架看看，美国专家抬头看了看发射架，却突然停住了脚步。中国专家感到很奇怪，就问怎么了？美国人反问，贵国的发射架上有逃逸设备吗？中国专家说没有。美国人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没有逃逸设备，万一发生了事故，发射架上的工作人员怎么逃命？中国专家说，我们的发射架一直都没有设计逃逸设备。美国人使劲摇头，哎呀，这怎么会呢？你们的发射架上为什么没有逃逸设备呢？中国专家说，人在靶场在，是与靶场共存亡，这是我们对靶场的基本信念，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天哪！美国人望着77米高的发射架，双手抱着脑袋站在原地，再也不动了。无论中方怎么动员，他就是不上发射架。后来中方增设了逃逸设备，美国人这才上了发射架。再比如有一种十分危险的燃料叫无水井，这种燃料 从美国运到西昌机场之后，还要从西昌转运到发射场。美国人对此十分谨慎，或者说是很恐惧，便向中方提出了种种转运的条件，并坚持要在转运车上再铺上一块不锈钢板。还有人说一定要离开50米，否则就很危险云云。中方对此当然也十分谨慎，但是或许是习惯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中方负责人对美方说，算了，这事儿啊，你们就别管了，反正我们保证它安全运到卫星测试厂房门口就行。口气显得很轻松。美国人望着中方负责人忐忑不安，半信半疑。结果无水井从机场及时安全地运到了卫星测试厂房。中方工作人员不但没有铺不锈钢板，也没有离开50米，反而有的气瓶不好卸时竟用人手抬肩扛。美国人被惊得目瞪口呆，伸出大拇指连声说道，中国人真勇敢，真能干。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类学家说，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语言。设想一下，人类一旦失去语言，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再设想一下，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一种相通的语言作为桥梁，地球这个小小的村落将如何交往、发展、生存呢？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过程遇到的一个大障碍就是语言问题。美国人说英语，中国人讲汉语，你听不懂我讲的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如同一个乐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结果自然不难想象。按理说，历史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像这种跨越国界的高科技合作，两个不同国度的人完全可以，并且也应该用同一种语言直接对话。但遗憾的是，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从高级指挥官到普通技术人员，都很少有人能够用英语或汉语进行直接对话的。本来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金大友说，休斯卫星公司原来打算在美国先办一个中国文化知识讲授班，意在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风土人情，同时也学一些简单的日常汉语。因为像这种跨越国界的中美合作，不单单是技术交流，还有思想和情感方面的交流，如果不熟悉对方的文化习惯，往往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影响空间技术的合作，甚至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情交往。但后来因为某种客观原因，这个班没有办成。而中方对此也早有考虑，早在1987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选派了部分技术干部到国防科技大学和四川大学进行英语短训，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专家技术人员对英语毕竟太生疏了，年纪大一点的专家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近几年毕业的大专或本科生，虽说在学校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是跨出校门来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之后，几年用不上英语也很快就忘了。 总之，由于发射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使用英语的机会极少。即便是有点英语基础的，平时最多也就是查查资料，搞点翻译而已。特别是口语对话，每天都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大眼瞪小眼，根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因此，尽管中方对部分技术人员进行了3个月的突击性英语培训，一旦同美方进入实战性的交往，依然力不从心。个别基础较好的尚可进行简单交谈，但是问题稍微复杂一点便无法进行。一般能用英语说个上下左右是或者不是就算不错了。如果见面的时候能够用英语说上几句，你好，吃饭了吗？您昨晚休息的怎么样啊？然后再唠上几句家常，谈上一段工作，那已经算是佼佼者了。至于高一级的指挥人员中，由于在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英语水平几乎是零，所以从早到晚翻来覆去，说的最多的只有2个单词，就是 yes 和 ok。 至于美方人员的汉语水平，那就更可怜了，就会说2句中国话，您好，谢谢，既生硬还拐弯。于是在西昌发射场，翻译就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角色。西昌发射场在过去的发射中从来没有动用过一个翻译，这次不同，一下子组成了一支人数为20多名的庞大翻译队伍。但是由于发射场需要翻译的事情太多，比如中美之间的一切技术问题、生活问题以及情感问题，全都得靠翻译来沟通，有时候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得通过翻译才能够完成，有时候甚至连上厕所也离不开翻译。所以啊，20多个翻译照样不够用，照样很忙，照样很累。很多事情离了翻译合作起来非常别扭，有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难怪当我问外事处的戚处长觉得发射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的时候，戚处长说，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一点时间给翻译们放假。的确，发射场上的翻译除了要承担接待服务翻译、会议翻译，有的还要盯在技术岗位上，跟随指挥员下达口令及做同声传译。此外还要担任日常值班，保证24小时同美方的沟通联系。可以说，从宿舍到厕所，从饭堂到机房，从会议室到发射场，时时事事都离不开翻译。在同美国朋友的交涉当中，一旦离开翻译，中方指挥员寸步难行，一事无成，等于是哑巴、聋子和瞎子。所以这次在发射场，我见到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现象，中方指挥员的身边从早到晚始终跟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保镖，而是翻译。据说有一次，中方一位指挥员因为忘了带上翻译，又有急事要同美方交涉，结果双方是连比划带说，反复折腾了好几遍，谁也搞不懂对方的意思，最后不得不亮出全世界都看得懂的篮球裁判手势，那就是暂停。在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的吊装对接过程中也是如此，有的岗位上没有翻译，或者翻译一时忙不过来，中美专家之间就没有办法用语言交流，双方只有靠打手势，用哑语来配合。有的操作手势双方都能理解，靠手势还凑合，但是有的操作手势重复打了好几次，对方也不明白，因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手势的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比如说，中方的手势要往上，美方却朝下。美方打手势让把速度放慢一点， 中方吊装人员反而把速度加快了。结果双方一番大叫大嚷之后，又亮出了裁判手势暂停。在发射场担任翻译，不仅辛苦，而且责任重大。航天技术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专业性极强的尖端科学技术。中美双方一起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有的深奥的技术问题，别说把英语翻译成汉语，或者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就是中国人讲给中国人听，也未必完全听得懂。加之中方是中方的翻译，美方是美方的翻译，当各自的翻译对着同一个问题理解不同的时候，或者表达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也很容易引起误会，造成矛盾，甚至导致某项工作的失误。比如有一次，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对接之后，要进行一次全区合练，可双方进行合练状态以后，中方觉得美方不对劲儿，美方也感到中方有问题，需要的号叫不出来，不需要的号反而冒了出来。于是美方指责中方没有按照规定程序执行，中方埋怨美方没有按照会议要求办理，结果合练被迫停止，开会找原因。可是找来找去，谁都找不出自己有什么问题，扯了半天，越扯越乱，越扯越糊涂，直至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啊，双方对全区合练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中方理解是全区合练指的是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合练，也就是从西昌、西安、北京、太平洋测量船的合练，而美方的理解的全区合练呢，指的是全球合练，就是从西昌到洛杉矶这个区域的合练。全区合练与全球合练虽有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却完全不同。由于一个用汉语讲述，一个用英语表达，原本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而到了真正发射卫星的那天，翻译工作就更具风险性了。凡是与美方有联系的岗位都有一个翻译，每个翻译的旁边都有一部红色的专用电话。在发射程序实施过程中，翻译除了要把中方指挥员的口令用英语如实的传递给美方以外，还要用专门的电话同美方时刻保持联系，随时交流各种问题。如果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哪怕译错了一句口令，也会导致工作程序的错乱。尤其是在地下发射控制室的翻译风险更大。发射控制室有一间空房，如果发射前一旦出现意外紧急情况，需要中美指挥员进行协调，便在这间屋子里进行，这就必须依靠翻译。想想假设在发射前半小时或者十分钟出现问题，中美双方需要重新商定，如果是翻译因为时间紧迫，心情紧张，将某个意思或者某句话译错了，甚至译反了，那后果将会是怎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实事求是地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翻译人员大多数是临时抽调过来的，总体水平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翻译人员将如何应对眼前的情况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梦梦，制作张雅娇。 关林是圣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啊， 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贤德妃贾元春回家省亲，贾府为她新建省亲别墅。元春一看这么豪华，暗暗着急，为了我回趟娘家，兴师动众，大兴土木，耗银两，劳神思，这得花多少钱？他正暗暗着急。就在这阵儿，随行太监跪倒起奏：请娘娘下轿登舟。此时轿已趁平，有人把元妃搀扶下来上大船。这可是平地挖河灌水呀、啊。这条行船溪水叫沁芳溪，弯弯曲曲的清流像游龙一样。往两旁看去，岸边修的石栏杆，上面按照各色风灯是水晶玻璃的，远远一看如银花雪浪。伴驾的宫女太监说：娘娘千岁，你看两旁绿柳成行，枝繁叶茂，哎，那树上还开花呢。元春想，今天是正月十五，严冬刚过，柳树怎么能抽丝呢？仔细一看，哦，原来树上是用各种绸子、绫子、纸啊缠上枯枝做的花，做的叶儿，每棵树上挂好几盏灯，在灯光照射下足以以假乱真。再看这水中有荷叶、荷花、水草、野鸭、白鹭什么的，也是用罗棒、羽毛做成的。各处的灯上下争辉，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呐、啊，也是各种精致盆景式样的灯，珠宝帘子、锦绣幔帐，船只华美，自不必说。船慢慢的、哦、进入一个桥洞，桥洞上挂着一面扁灯，亮亮堂堂的现出四个字：了听花絮。贾妃看了这四个字笑了，花絮二字挺好，何必加了听呢？娘娘的意思是水边有花就可以了，甭说什么花了。在旁边服侍太监听了，急忙乘小船上岸，飞报贾政：娘娘有旨，说是花絮两字挺好，何必加了听呢？说完他回来了，贾政忙说：快改，快改过来。船继续往前进，到了内岸又弃舟上轿。往前边远处望去，哟，有高大建筑，建筑华美，真是玉宫美丽多姿，殿楼巍峨如月宫中一般。 那石头牌坊上也亮亮堂堂的，上边有四个字：天仙宝镜。贾妃说太张扬了，不合适，来人把这天仙宝镜换成省亲别墅四字。 是。 太监又传话去了。娘娘随后进入行宫，只见院中有胳膊粗细的松明子冲天高烧啊，香屑满地，火树银花，金窗玉栏，门上挂着虾米须的帘子，全是用细竹丝编的。再往地上看，铺的是水獭皮的地毯，宝顶里飘着阵阵麝香、樟脑的香味儿，还排列着用雉尾做成的屏风隔扇，就是野鸡毛。这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贵殿蓝宫妃子家。贾妃止住脚步问道，这殿为何没有牌额呀？旁边太监跪倒起奏，禀娘娘，这是正殿，外臣不敢擅自提携。贾妃点点头，时辰已到，李太监跪请娘娘升座受礼。霎时间两廊洞月，下面有两个李太监领着贾赦、贾政等到正殿前露天的平台前面，在下面排班站立。这种平台那个年头叫月台，三面有台阶，可上可下。按皇家礼节，先行君臣大礼，就是全家迎接娘娘都得磕头大礼参拜。元春见年迈的伯父贾赦、父亲贾政在下边要施礼，急忙吩咐免了吧。宫女昭容传旨，娘娘有旨，免。一说免，太监急忙引着贾赦等人退了下去。书中暗表，贾敬可没有来见贾妃，为什么呢？他不是在庙里修道呢吗？他没来。就在这阵儿，有太监引荣国府十老太君，就是贾母，带着女眷从东边台阶上了月台排班。那元妃坐在凤座上，看见自己的祖母，头发像银丝儿一样，脸上有多添了皱纹。看见王夫人她的母亲，她差点掉下眼泪呀。几年不见，老母亲也不是当初的容颜了，她多想过去娘俩说几句话呀。不行，没行完君臣大礼呢。贾妃急忙告诉宫女免。昭容传口旨，随后有人领着贾母退下。按照事先安排，贾家人离开行宫别墅，到荣府内宅等候元春，到里边才行家礼，娘娘才能和娘家人团圆。元妃在行宫这儿坐着，为什么呢？等那边安排好啊，早有人现查，查过三遍，内宅也一切就绪。贾娘娘下了凤座，停止奏乐，到侧殿更衣，脱掉宫装，换上便服，坐着车出了园子，奔内宅贾母上房。这阵贾母领着两个儿媳妇，邢夫人、王夫人在这等着的，盼着就是这一阵儿啊，女眷都在这儿。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李纨领着儿子贾兰。这时娘娘到了，下了车，来到里边，见着祖母要行家礼，贾母急忙跪下：“哎呀，不用了，不用了，都不敢受礼。”在那个年代，女儿给奶奶、母亲施礼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女儿一旦当上了娘娘，身价倍增，是皇妃了，谁也不敢受礼。贾妃看看亲人，再也忍不住了，满眼垂泪呀。 多少日日夜夜想父母想姐妹想家，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次梦中居家见面，今天见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旁边有人急忙劝解，娘娘保重。贾元妃强忍悲痛，赶上前与家人彼此相见。那元春一手搀着祖母，一手搀着母亲，三个人满心的话都说不出来，全都面对面的呜咽抽泣着。邢夫人、李纨、王熙凤等人围在一旁，也是吹泪无语。好半天，贾妃才忍住悲声，强作笑脸，安慰贾母和王夫人：“祖母，您别难过，我回家是大喜事儿。娘，我们娘俩好不容易见面，该说几句了。哎，当初是你们把我送到皇宫，见不着人。”今儿个好不容易回家，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儿我走了，又不知得多晚才能见面。说到这儿又哭上了。邢夫人也急忙解劝：“婆母别哭了，有什么话快说吧。弟妹呀，你女儿回来了，应该高兴。”贾娘娘扶着祖母坐下，半天贾母才说：“元春呐，奶奶想你呀，无时无刻不惦着你，怕你在皇宫想家，哎，又看不着你呀。”就在这阵儿，贾政来了。别看他是元春的父亲，因为是男人不能到里边，隔着帘子问安。贾妃隔着珠帘含着眼泪对父亲说：“爹，平民百姓虽然粗茶淡饭普通衣服，总能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今天虽富贵之极，却骨肉分离，细想起来，哎，真没什么意思。”贾政也难过，含着眼泪起奏：“娘娘千岁，臣乃草莽寒门，幸得贵人上蒙天恩，下得祖宗之德，山川日月之精，荣幸一身，泽及臣等。当今皇上以孝治天下，德及四海，降旨特许省亲，臣纵肝脑涂地，岂能报君恩于万一？唯早晚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唯愿武皇万寿千秋。贵妃切勿与臣夫妻残年为念，而烦闷郁郁，务必珍重保重凤体，勤劳伴君，方不负万岁如此体贴眷爱之隆恩。”贾妃眼含热泪，嘱咐父亲要以国事为重，平时多保重身体，不要挂着我。贾政遵旨，接着奏道：“娘娘千岁，园中所有亭台轩馆，都是你的二弟宝玉所提，如果还有一二处可以入目，请赐名定夺。”贾妃一听宝玉二字，脸上出现了笑容：“哎呀，我还真忘了，宝玉为何不来觐见？”贾母说：“没有娘娘遗旨，男人不敢擅入。”“哦吼吼，快传旨，我要见他。”“是。”小太监出去，时辰不大，掩着宝玉进来。宝玉知道皇家规矩大，礼节多，不敢贸然进前，行罢国礼就要退下去。元妃一看这个情景，急忙伸手把他拦住：“弟弟，快过来！”一把拉住他的手，把他揽在怀内，摸着他的头和脖子：“哎呀，你比以前长高了，长大了。”一言未了，早已泪如雨下。那位说：“ 娘娘对宝玉怎么这么亲呢？原来这元春娘娘和宝玉是同父同母的一奶同胞，姐弟二人都是在贾母身旁长大的，元春是大姐，宝玉是小弟弟，两人相差十多岁。他们呢有个哥哥贾珠早亡，二老双亲晚年才得了宝玉，对贾宝玉格外怜爱，再加上呢都是在奶奶身旁形影不离，从来没分开过，那宝玉从小就跟姐姐好，三四岁上就是姐姐手拉手带他玩，又启蒙教他认字读书。在请先生之前，宝玉已经跟姐姐学了几本书，能认好几千字了。宝玉就是这样在姐姐关切呵护下长起来的，论名分是姐弟，论情分有如母子一般。元春自从入宫之后也时常带出信来，对父母说千万好好抚养小弟弟，不严不能成器，过严也不行，千万呢别把他耽误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贾政一听家属贾代儒说宝玉有写诗的偏才，就借大观园落成的机会想考个他，让他试试看他情思如何。这才没请名家大手笔作诗题格，一方面是自己孩子提的别有风趣，一方面就是为了让元妃喜欢。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贾政才没有把那天宝玉试才的时候提的匾额和对联改动一个字，而且还特意说是宝玉所提，让元春高兴。书中暗表唯有天心宝镜这四个字儿却不是宝玉提的。那天贾政带宝玉和众人观看行宫正殿，因为修得太奢华，宝玉没琢磨出什么好词儿。贾政给他留作业，让他次日好好做一个，可是后来一乱呢，把题词这事儿给撂下了。贾政又请了位饱学先生给提的天仙宝镜，结果娘娘元春还不满意，还真就不如贾宝玉提写呢。宝玉看姐姐对自己这么亲，哎呀这眼泪呀一对一对往下掉，想多说几句吧，周围好那么多人呢，还有李纨、王熙凤、迎春、惜春、探春，所以懂事的退在一旁，娘娘一一过问他们的情况。突然他发现这里少人，他问他的母亲，哎，薛姨妈、宝钗还有黛玉怎么也不见呢？他怎么知道薛姨妈、宝钗和黛玉呢？你别看元妃在皇宫大内，家里的消息他怎么能不知道呢？经常有人带信指示不得相见。王夫人说没有遗旨，外姓亲戚不敢擅入。哦，快就说我有请。时辰不大，薛姨妈来了，后边跟着宝钗和黛玉。薛姨妈刚要上前行国礼，贾妃命免了，然后赐座上前各自诉说阔别之情，又哭了一阵。宝钗和黛玉上前见礼，元妃一看这宝钗雍容华贵，见黛玉哎呦看娇嫩嫩那么讨人喜欢，她看看黛玉又看看宝玉，这两人真是娇花软玉一般，比别的姐妹更讨人喜欢。就在这阵儿，东西两府掌家知事人等，还有两府掌家知事媳妇领着大小丫鬟都在厅外行礼请安。就在这阵儿，过来几个丫鬟给贾母和夫人问安，贾母一看哎呦，是当初娘娘带进宫中的丫鬟鲍琴等人，贾母急忙扶起命人带到另一个屋子好好款待，接着宫中来的执事太监、彩嫔、昭容等侍从， 监吏已毕，分别送到宁府、荣府休息，有人招待，这里只留下三四个小太监伺候着。一家老少接着细叙骨肉亲情。不多会儿，尤氏凤姐上前启奏，宴席齐备，请贵妃娘娘游园。于是元妃等人起身，由宝玉带路，众人向众星捧月厢房进了园子。来到里边一看呢，哇，这里修的太漂亮了。先看的有凤来仪，又过了红香绿玉，又来到杏帘在望，然后登楼上阁，涉水攀山，各处眺望，一处处铺衬不一，一桩桩点缀新奇，元妃赞赏不已。但又劝道，以后不可太奢侈了，这已经过分了。他们到了正殿，传谕旨，免礼归座，大开宴席。贾母等人在下垂手相陪，尤氏礼完凤姐儿，捧羹把盏，元妃命人拿来笔砚伺候，他亲自提毫告笔，选几处最喜欢地方书写下来，作为赐名。正殿匾额原来是天仙宝镜，元妃给题的顾恩思义，不要忘了皇恩。这个园子题为大观园，大观园就是这么来的，是元春给题写的。赐有凤来仪，名为潇湘馆，红香绿玉，赐名为怡红院。赐杏帘在望，为幻阁山庄，正楼叫大观楼，西面斜楼叫寒芳阁。还有了凤轩、藕香榭、紫菱洲、杏叶柱等名。元妃又命旧匾额不必揭去，因为是爱弟宝玉所题嘛。接着又提了一首绝句，这首绝句是这么写的：闲山抱水见来经，多少功夫铸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方圆应西大观明。西呀、就是次。元妃写完之后放下笔，微微一笑，嗨，我平素缺乏敏捷的才气，又不擅长吟咏，姐妹们也知道，今夜写这点东西不过是触景生情乱写而已，过后有时间呢、一定补写一篇大观园记和一篇省亲颂，记今日盛世。现在姐妹们可以各提一匾一诗，要各展其才，哎，万不可受我威才束缚。他转脸又跟宝玉说，弟弟，你如今可真是长进了，提了不少好匾额，就像刚才我提的幻阁山庄，你叫稻香村就很好，这两个名字你叫什么都行，写的对联也不错，真让我喜出望外。迎春、探春、惜春，还有嫂子李纨、黛玉、宝钗，你们每人做几首诗我看一看，也算为今天我省亲增添乐趣，留下诗句。宝玉啊，刚才我看潇湘馆、恒芜苑这两处很好，也很美，怡红院、幻阁山庄也不错，这四大处应该有更多的章句题咏才是。你今天要各赋五律一首，让我当面试过，看看你写的如何，也不负我自幼教你的苦心。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是一位影视导演呢。 哦，导演 正在挑选这个演员呢。 是 啊。 您这个演员选的怎么样？ 哎呀，正在挑选呢。 哦， 挑选演员的工作是太累了。 那当然。 这不是上个星期 啊， 有一位叫张艺谋的导演， 嚯，那是大导演呢。 啊，他给我介绍了两个演员。 谁呀？ 巩俐、郑少秋。 嚯，这二位是当今最走红的演员呢。 是吗？ 啊， 我这么一看， 没问题。 不行， 这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巩俐、郑少秋会不行？ 不行，不行， 要求太高了。 这不是前天 啊， 又有一位电视导演也给我介绍了两个演员。 谁呀？ 毛阿敏、蔡国庆。 嚯，那是最漂亮的两个演员呢。 我这么一看， 这没问题了。 不理想。 这啊。这二位也不理想， 很不理想，很不理想，很不理想。今天我走来的， 怎么了？ 今天我看上你了， 怎么样？ 咱们两个人可得眯起眯起。 哎，得，要吃我一顿。 什么叫要吃你一顿呢？我看你是个人才，能成为中国唯一的超级明星。 嗯， 我还告诉你，姜昆、冯巩请我眯起多少次了，我都不眯起他们。 是哈哈。还不赏脸？ 当然了。 那我得打听打听。 你打听什么？ 这个电视连续剧什么内容啊？ 简单的说吧， 嗯， 就是一个小青年，这个偷盗成性，屡教不改。 嗯， 他父亲教育他，挽救他，他不听，最后他把他父亲给杀害了。 哎，这挺有点意思啊。 当然了，要不我能排吗？ 非常新颖。哎，这个片名叫什么呀？ 恨你没伤你。有三个小品让你做一做。 可以啊， 看你的表演能力怎么样。 好好好好。 第一个小品呢，就是这个不是人作案。 作案， 作案就是偷东西啊。 哦， 偷东西你会吗？ 会啊。 啊，这么说你偷过？ 对了，没偷过。我表演过。 哦，你表演过。 哎， 第二个小品呢，就是你在外边等着我出场，我演你的父亲。 是。 然后进屋以后和父亲有一番对话。 嗯。 第三个小品就是你把我给杀害了。 好好好，可以 吗？ 可以可以。 那咱们开始来第一个小品。第一个小品，不是人偷东西，开牌。梆梆，梆梆，偷完了快跑。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梆梆梆 梆梆梆梆梆梆梆 梆梆 梆梆梆梆梆梆梆 梆梆 我要出场了。 哦， 我演你的父亲。 我知道 啊，你在外边等着我。 嗯， 然后进屋和我有一番对话。 行， 我要化一化妆。 好 啊， 您请。这个导演化妆错不了，一定得有独到之处，不信您瞧。 这哈 哈，哎呀，您以后我父亲这打扮怎么跟日本一样啊？ 飞。 父亲，是我回来了。 这一夜没回来，你干什么去了？ 我没干什么去啊。 没干什么去？你去偷东西？ 没有。 没有。 嗯， 那你脸红什么？ 啊，精神焕发呀。 怎么又黄了呢？ 黄冷涂的蜡，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摩哈摩哈， 张三五十说法，谁也没有家。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听说许旅长有两件东西，宝马、快刀。 停！ 哎，别停啊！这个演员不错呀。 不错什么呀？ 对答如流啊。 哪儿啊？ 好！ 好什么呀？您这串了？ 串什么了？ 您这串智取威虎山了。 这， 您这怎么连天王盖地虎都出来了？这是？ 你看，对呀，要这么说你成为不了超级明星呢？ 怎么了？ 我问你脸红什么？你得砍你自己的词儿啊，是不是？我问你脸红什么？你说精神焕发。我跟佟湘玲是哥们儿，他的词儿我能不会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你那倒怨我了。 当然，你得砍你自己的词儿。 哦，可以， 再来。 好， 谁？是我回来了。这一夜没回来，你干什么去了？ 我没干什么去啊。 好小子，你去偷东西。 没有啊。 没有？你还敢欺骗你的父亲？ 没有。 你给我跪下。 我还得跪下？ 跪下。 得了，我凑合蹲会儿得了。哎呦， 父亲您别生气啊。 我能不生气？ 您还是别生气了， 孩子。嗯，你也不小了。 是啊，我今年50多了。 咱们家的事也应该让你知道了。 什么事啊？ 孩子，嗯，你说你爹好不好？ 爹好。 可是他不是你的亲爹呀。 您说什么呀？奶奶。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没有啊，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李，我姓陈，你爹他姓张，苍十七爹。 您这又串了。 又串什么了？ 您串红灯记了。 红灯记怎么了？ 您这是痛说革命家史啊。 咱们这里也有把它借鉴过的一样啊。 那也不能抄人家的。 什么叫抄人家的？什么叫抄人家的？这年头你还不懂吗？谁走头了是谁的 啊？ 天下文章一大抄。 他倒有理了。 当然了，保不齐红灯记还抄我的呢。 能有这事吗？这是。 我跟你说呀。 怎么意思？ 这个时候我主要是想启发你。 嗯， 这个时候你要痛心，你要难过，你要哭。你会哭吗？ 会呀。 你跟我一块儿哭啊。 行。 哎，这回很好啊。 嗯， 咱们这个第二跟第三个小品连起来做。 哦，并一块。 哎，我劝你你不听，叫你到公安局自首你又不去，最后你拿枪把我给打死。 不，还得把你打死。 当然了，你不把我给打死，要么你怎么叫不是人呢？ 我这名字感觉在这儿呢。 哎， 行， 这一般死怎么死？ 一般的死啊，都是闭着眼睛躺地死啊。 那太过时了。 那您这个呢？ 我给你来一个九四新款死。 怎么死？ 伸腿瞪眼死。 好，瞧您的了。 好小子，你还敢欺骗你的父亲？ 没有啊。 你给我跪下。 这么会儿我跪两回了。 哎呀，父亲您别生气呀。 我能不生气？ 我改了就完了。 你要真打算改，你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去吧。 公安局 啊。 哎呦，公安局我可不能去，我去了就回不来了。 我也不愿意叫你去。 是啊， 要不然你改不了。 我改得了， 我叫你这么一改， 我知道 我能不难受。 是啊。哎呀，父亲您别哭啊。 谁哭了？ 没哭啊。 你想用几滴眼泪就能够逍遥法外吗？ 没有啊。 你快去。 我不去。 罢了。你的良心的坏了。死了死了的哟。 您瞧吧，我父亲还是日本。 你快去。 我不去。 那好，我送你去。走。 你敢？ 快走。把手举起来，站不上去，动一动我就打死你。好小子，你还敢用枪打你的生身父亲？ 嗯， 难道你的手就不发抖吗？打，到这儿开枪吧。 哎呦，父亲您这是怎么了？ 我死了。 死了你怎么还说话呀？ 还没秘息呢。 去你的吧。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秋兰独自住在苏家老院，江沃一方面要求他监视苏峰塔，另一方面还要他在苏家老院搜寻一些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特别的东西。秋兰是6年前才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如果他真的出生于南华街，一定听说过苏家惨祸。受到诅咒的家庭，妖孽的气息蔓延到方圆数十里。秋兰就带着惴惴不安而又刺激的心情，持续不断地搜寻着。苏家老院的尘埃被他的指尖翻扰起来。第二天仍没有收获，第三天亦然。苏峰塔照例每天中午回家，下午离开。他带来双份食物，照顾到秋兰的晚餐。第五天晚上，江沃打电话催问结果，秋兰的答案让江沃不满。难道一点痕迹都没找到？江沃问。看样子根本就没有特别的东西。秋兰停顿一下，小心地问，院长，你到底想找什么？江沃沉吟片刻说，应该是资料一类的，最好是笔记本什么的。秋兰嗯了一声，但江沃的指示并没有实际帮助。苏家老院相当于一座空宅。你和苏峰塔怎么样了？江沃问。秋兰愣了一下，啊，没怎么。他没有流露出欲望吗？江沃直接问道。我没感觉到，秋兰轻声回答。是你故意回避，还是他毫无反应？江沃催问。那有什么区别？反正我已经深入到他家，院长你也说了，结果就是达到目的就行了，至于我怎么做可以自由决定。 你要学会利用你自己的优势，这样就能稳定地支配他。我不想控制那个人，秋兰说。你讨厌他？江沃笑了。我不想谈这个话题，他快回家了，我再抓紧时间找找东西。秋兰坐在沙发上，大脑一片空白。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上午11点钟，苏峰塔总在12点到家，非常准时。猫的叫声唤起了秋兰，秋兰循声望去，目光投到窗下。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看那个盆景。猫正用背脊蹭动盆景，盆景不堪挤压，缓缓摇动着。秋兰忽然发现，那盆景与周围的环境不太协调。这是一座树桩盆景，约有半人高，灰蓝色的底座，四个角刻着鱼形纹，中间是花瓣造型。底座上方的树桩像一只蜥蜴趴在石头上，顶端伸展出几根树枝。猫已经睡着了。秋兰在盆景前俯身端详，她第一天进入苏家时就看到盆景，赫然在目，反而熟视无睹。此时她发现盆景里边的土层有些异样。秋兰看了看手表，11点半了。她抚摸着树桩，用手指戳了戳土层，抑制住自己的冲动，反身退到院子里。中午苏峰塔照例送来食物，秋兰吃饭的时候，苏峰塔站在门边吸烟。他慢慢地吸过两支烟，带着猫在院里转了一圈，喂了食之后离去。苏峰塔走了以后，秋兰开始检查那个盆景。他找来一把螺丝刀，一小块薄木板，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树桩移开以后，露出一个浅坑，浅坑一侧埋着东西。秋兰用手指将周围的浮土清理掉，看到一只骨灰盒。骨灰盒造型普通，显然是多年前的物品，黑色漆面，边角的金粉已经脱落，名字显示苏卫。秋兰手捧骨灰盒，有些恍惚，这东西有什么价值？她把骨灰盒放到一旁，继续在土里挖了挖，再也没有东西出现。秋兰端起骨灰盒仔细查看，外观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秋兰顺手把骨灰盒打开，短暂的迷茫之后，她吃了一惊。盒子里有个薄薄的塑料包，隐约看到里边有纸张，叠得整整齐齐。秋兰先把塑料包放到桌上，然后将骨灰盒放回坑内，重新填埋土层，再将盆景复原，以防苏峰塔突然回家打她一个措手不及。处理好盆景，秋兰坐在窗边，专心研究塑料包里的东西。她选择的靠窗位置很有利，能够随时关注院门的动静。假如苏峰塔开门进来，秋兰有时间将塑料包藏好，等到苏峰塔穿过院子，走进客厅，秋兰已经可以坐在沙发上喝茶了。秋兰从塑料包里抽出一张纸，纸质老化，呈现灰褐色。有些地方被潮气腐蚀，产生了斑斑点点的痕迹。秋兰把包里的纸全都抽出来，纸张大小不一，看样子是被剪切的。原本应该是一卷纸，为了方便储存，才对它进行了裁剪。秋兰数了数，一共6张。纸上是凌乱的文字和符号，还有些残破的公式。秋兰觉得这些内容她能猜个大概，可是有些东西却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当初的记录者有意掩藏了某些内容，还是后来的人在裁剪过程中把位置和顺序搞乱了。那么当初是谁记录的资料？后来又是谁剪切资料并埋在了盆景里？秋兰研究了许久，脑子更乱了，但她仍然感到一阵欣慰，付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只是目前无法估量这个回报的价值。当然，能够让江沃牵挂的绝对不是普通东西。秋兰把资料放进包里，准备找机会再做深入研究。翌日，江沃又打电话询问结果，秋兰的回答仍然是一无所获。江沃渐渐失去了耐心， 中午，苏风塔推开院门，看见秋兰在逗猫，一缕阳光透过树枝洒在秋兰身上，秋兰直接坐在地上，老猫围着她的膝盖打转转。苏风塔没想到看起来颇有风范的秋小姐竟然可以满不在乎地坐在地上。风哥你好。秋兰抬脸打个招呼，继续逗猫，猫似乎也打起了精神。吃饭吧，苏风塔说。 哦，老大送来了牢饭， 秋兰随口说道，本想开个玩笑，忽然意识到这句话有些敏感，她的眼神一飘，恢复正常。苏风塔似乎没听到秋兰的话，秋兰一边用眼角余光打量苏风塔，一边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她穿着一条牛仔裤，身体线条凹凸有致，手掌拍打臀部时自己竟有些羞涩。苏风塔把塑料袋递给秋兰，塑料袋里装着两套食物，还有几种小点心，都是秋兰要求的。秋兰提着塑料袋走进主屋，猫则尾随着苏风塔。秋兰去厨房洗了手，出来的时候苏风塔正坐在椅子上吸烟，剪影凝固在门前。风哥你也吃点吧，秋兰说。 我吃过了。 苏风塔望着屋檐下的鸟窝，那是多年前废弃的窝，如今变得像一块化石。秋兰注意到苏风塔有些心神不宁，略一思忖说道， 我在你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外边没什么动静吧？ 嗯，挺好的。 苏风塔兀自吸着烟， 那你最近有没有去看他？ 秋兰轻声问。这个果然击中了苏风塔心底柔软的忧伤。苏风塔摇摇头， 要不然我和你一起去， 秋兰说。苏风塔转脸看着秋兰，秋兰咬了咬嘴唇说， 还是老办法，我在外边把风，你进屋。 太冒险了。 秋兰注视着苏风塔，苏风塔不是懦弱的男人，在他眼里的危险和别人眼里是不同的。苏风塔最害怕的是惊扰张盼宇的平静生活。秋兰默默地吃饭，苏风塔买来的煎饼味道很不错。这时苏风塔的手机响起来，他拿起来看了一眼，不露声色走到院子一角。秋兰远远地看着苏风塔的侧影，很想了解他的谈话内容，随即为自己感到好笑。这几天他仍留在苏家老院，主要是为了琢磨那些纸上的符号、文字和公式。研究越是深入，越觉得困惑，总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打乱了所有秩序。他向江沃隐瞒了自己的发现，至于往后怎么发展，需要等待进一步指令。秋兰用餐巾纸擦拭嘴唇，苏风塔走过来， 我出去一下，给朋友帮个忙。 苏风塔说， 我还以为你没有朋友呢。 秋兰歪着头，在苏风塔脸上找不到任何表情。苏风塔出了院门。阿伟死了，刚才打来电话的便是二茂，地点在城市西北角靠近郊区的地方。苏风塔背着一个书包赶到城郊时，天气突然变了，起了一阵大风。苏风塔穿过一片废弃的楼群，走向防空洞。从远处看，地上有一块圆弧形的水泥台子，很像墓地。距离防空洞五六米的位置，苏风塔停住脚步，下边的黑暗中有一双眼睛。 风哥， 那双眼睛动了动。 嗯。 苏风塔应了一声，缓缓走过去。大茂和三茂满头大汗，苏风塔感到可笑。他慢慢走下去，台阶是条石状，至少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一些残存的积水粘连在苔藓上，在黑暗中泛着冷悠悠的墨绿色光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 欢迎您继续收听。 地下洞穴狭长幽布，苏峰塔慢慢适应了周围的光线。三茂仍然在洞口望风，大茂给苏峰塔引路。大茂呼吸凌乱，一会儿是粗俗的吐气声，一会儿是低沉的吸气声，仿佛喉咙上装了一台破风箱。苏峰塔没有被大茂干扰，观察着一路走来的状况。 峰哥，到了。 大茂停下脚步，不敢往前走。苏峰塔闻到一股气味，他转过弯，看到二茂和四茂，两人仿佛矮了一截，站在尸体旁边。四茂拿着一只手电筒，光柱摇晃着，狭窄的空间内光影飘摇。 峰哥，这可咋办啊？ 四茂迫不及待地问。 急啥？峰哥肯定能救咱们。 二茂故作镇定地说。苏峰塔伸出手，二茂和四茂愣住了。还是二茂反应快，在四茂的胸口拍了一下，低喝道： 快，手电。哦，对对对。 四茂赶紧把手电筒递给苏峰塔。苏峰塔将光柱对准了地上的黑影，缓缓移动。阿伟的脸被光圈罩住了，脸颊在光束中有些扭曲，眼睛没有完全闭合，嘴巴微微张着，嘴角有紫黑色的涎液。苏峰塔平心静气地问， 具体是谁干的？ 他自己死了。二茂喘着粗气说。 我不信。 苏峰塔抬起手电筒，光束左右移动，压制着二茂和四茂的脸。 俺们追到这儿，看他钻进了防空洞，就把他围住了，抢到他袋子。 二茂说话时，苏峰塔的手电移到尸体旁，那里有个布袋，布袋散落着摔碎的瓷器。四茂接着说， 俺抢了个罐子，阿伟急了跟俺打，俺一脚踹倒他，他就叫唤了一声，吐白沫了。 那就是你杀的。苏峰塔的手电移向四茂， 是俺们一起干的。 二茂发出困兽般的低吼。 好，有种。 苏峰塔放心了， 记住你们的话，我现在就是救你们四个人。 峰哥， 四茂激动地说不出话了。苏峰塔接着问道，没人看到你们吧？ 没有。 二茂说。 你确定？ 俺拿爹娘发誓。 苏峰塔瞥了死尸一眼，又问，你们碰过尸体没？一听这话，兄弟俩人一起往后退缩。二茂说， 峰哥，你教过俺们，乱摸乱动会留下痕迹。 四茂想起什么说道， 阿伟快死的时候还掏自己的裤裆，俺们也没管。 苏峰塔一听这话，忙蹲下来，在阿伟的裤子口袋摸了一下，摸出一个药瓶扔给二茂。二茂把药瓶凑到眼前， 速效救心丸。 苏峰塔叹口气说， 阿伟是想拿药，你们要是帮他一把，他就死不了。 哎呀！ 四茂一拍大腿，二茂瞪他一眼说， 死都死了，你叫我啥？ 四茂说， 不吉利，太不吉利，倒霉三年。 他俩离尸体更远了。苏峰塔说， 这地方不能待，全都是痕迹。 那咱快跑吧。 四茂说。 尸首抬到前面的破楼里。 苏峰塔吩咐道。 啊？ 四茂呆住了。 二茂小声问，咋还往外搬呢？你们信我不信？ 苏峰塔盯着二茂，黑暗中他的眼白闪烁着。 信。 苏峰塔拿出几副手套分给二人。四茂把门口的大茂叫进来商量了一下，大茂又把苏峰塔的意思传达给外边的三茂。思想统一后，苏峰塔从书包里拿出面包，等他们吃完，天已经黑了。四茂和三茂戴上手套开始干活。不到半个钟头，阿伟的尸体已经躺在破楼里。苏峰塔发布新的指令，让四个兄弟把防空洞封住。四茂兄弟有的是力气，防空洞的洞口封了一半的时候，二茂忽然反应过来，赶忙向苏峰塔请教， 峰哥，为啥不把尸首丢在洞里一起堵住？ 这个问题顿时唤醒了其他兄弟的脑细胞，大家一琢磨， 的确不对头。苏峰塔扫视那四张脸，淡漠地问道，阿伟是在这里死的，又把尸体埋在这儿，你们能安心？四个兄弟一起摇头，所以要让尸体离得越远越好，不然我也跟着遭殃。苏峰塔最后打出的这张牌彻底俘虏了四兄弟的心，罪孽共担是一条可怕的绳索。 峰哥，俺们听你的， 二茂说。苏峰塔站在暗淡的月光里，面无表情。四兄弟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发过火，动过怒，但他们必须听从这个人。起初让他们产生畏惧心理的是一个传说，这个人曾经因为杀人而进过监狱，然后这个人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之后赵家门工地停水械斗事件，以及他们从危机处理小组那儿拿到的50,000块钱都是这个人计划的。现在他们四兄弟害死了阿伟，这个人再次出面解救他们。两个钟头后，五个人用一辆平板车迂回将尸体运到江边，阿伟被扔进江里，水面一个旋转，尸体不见了踪影。四个兄弟长长地舒了口气。天宝公司的大厅内一片忙碌，两个男人从门外进来，径直向电梯间走去。接待员急忙迎上前，请问二位有什么事？ 我们找冯琛。 左边的瘦高个男子说， 啊，找冯总啊，请问预约了吗？ 接待员脸上浮现出戒备的神色。瘦高个男子掏出证件晃了晃，接待员略一迟疑说道， 请稍等， 匆匆回到服务台，拿起了内线电话。此时冯琛正在楼上的办公室，他抓起话筒听了听，只说了一句， 让他们上来。 不久那两个警察推门而入。下集当中，警察来到天宝公司找冯琛了解情况，因为他们接到报案，在江边发现了阿伟的血迹和衣物，除了这些，还在一个布袋里发现了一些纸币，里面有一张100元钞票，上有冯琛的指纹。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白，小心看白，那个愿神老自认，人为畏缩与忍让，人家叫气人性，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戒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万里长城永不倒，

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远望天山南北，雪域高原，是什么让全国各族同胞凝结一体？又是什么让中国人民不畏生死，砥砺同心？千山之巅，万水之源，是怎样的过往让耄耋老人在镜头前潸然泪下？没有人民获得解放，何来民族独立富强？28年奋斗，开天辟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档案特别奉献大型纪录片解放第五集，敢叫日月换新天。 面对即将深深镌刻到石碑上的誓言，到底签还是不签呢？云南普洱，1951年新年伊始，来自于当地26个民族的34名头人及代表，正在参加中共宁尔地委召开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会议召开得很顺利，按照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他们约定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来表达各族人民团结到底的决心。但就是到了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同签誓词的时候，现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此时溃逃到中缅边境缅甸一侧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还在不断地派遣特务回窜，骚扰破坏当地刚刚恢复的和平局面，造谣重伤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签署本篇誓词对于有些还不够了解共产党政策的少数民族兄弟们来说是有顾虑的。就在这个当口，一个身着白衣的年轻人三步两步跨到碑前，向大家说，在我们民族看来，喝过咒水钓过牛就是一种盟约，永远不能反悔，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讲完，这个青年转过身去，在碑上郑重地写下了傣书文字赵景浩。正所谓一呼百应，在年轻人的引领下，拉祜族、基诺族、哈尼族、回族、傈僳族、佤族、白族各族头人终于纷纷上前，与当地党政军代表共47人签署下了这庄严的誓词。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进行了钓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在这块凝重的石碑上得以充分体现。 中央很重视，普洱的团结碑是第一个，影响很大。在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这位当年的赵景哈非常骄傲。在傣语中，赵意为主人，景哈则是地名。这位年轻人就是当时的西双版纳照片领司署议事厅厅长赵存信，一位在解放战争和西双版纳历史上创立出卓越功绩的傣家领导人。 走进美丽的西双版纳自治州，老州长是一个特定称谓，他只属于在1953年至1992年间连任七届州长和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赵存信。出生于封建领主家庭，在还未成年的时候，赵存信就继承了外祖父孟鹏土司的职位。1944年，22岁的他被任命为赵景哈。在当时西双版纳实行的封建领主制度中，理论上这个位置仅次于傣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就是这样一个已经身处封建领主巅峰阶层的傣家青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共产党，甚至不惜和自己的阶级决裂呢？ 老州长赵存信是2015年去世的，生前他被无数次的问过这个问题，而每一次他都会不厌其烦的认真回答，不怕讲，咱们从头说起。 尽管看似出身高贵，但年轻时的赵存信并不快乐。西双版纳本是个水土丰饶、资源富足的地方，但自从记事直到成年，赵存信眼看着在解放前有那么多老百姓会被各级封建领主摊派的苛捐以及国民党政府强征的杂税逼得全家跳河上吊，惨不堪言。就因为力主推行给民众减免捐税，赵存信遇过不少次险。最危急的一次，当地反动头人买通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出动100多人对他予以围堵，要将他置于死地。虽然在乡亲们全力保护下，赵存信侥幸脱险，但长期在潮湿的山洞中躲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身体的疼痛会时时刻刻地提醒他，如此黑暗的世界再不改变，西双版纳是绝无希望的。但面对几乎是千年以来沉积的腐朽和反动，自己想为百姓说句话、做点事儿，竟也是无能为力。希望在哪儿呢？ 抗战胜利后，通过结交地方进步人士，赵存信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新民主主义论》是他最喜欢的两篇文章，其中描绘的自由民主、团结富强，尤其是各民族平等、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新中国，令赵存信格外向往。他变卖家产，与当地开明绅士一起组建民族自卫大队，特意用了8天时间跋涉到普洱，寻找共产党的队伍。 后来呢，他去了那个临洱以后呢，在那里看到共产党所做的宣传，还有就是说和那里的群众什么的都是打成一片。回来以后就组织那个民族自卫大队。 今天当我们回首祖国大西南的解放进程，也许可以像赵存信一样，用自己的亲眼观察去体会历史细节的解读。在珍贵的记录胶片上，只见解放大军所到之处，牧民守禁，各族群众沿途迎送，胆似湖江。在贵州遵义，从红军长征时就结下的生死之交，造就出由各族群众组织起来配合作战的游击劲旅。 在山城重庆，面对国民党溃逃前的疯狂屠戮破坏，又涌现出多少不畏牺牲保卫城市的勇敢市民。1949年12月9日，时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率全省军政高官通电起义。就在卢汉宣布起义后的3天，蒋介石即在台湾召开会议，亲自部署国民党军第8兵团反扑。面对敌人的汹汹来势，刘伯承、邓小平即命驻扎贵州的第2野战军第5兵团49师火速入滇驰援昆明，同时电令第4兵团提前进入云南。12月27日，滇南战役正式打响，而赵存信所参与成就的正是滇南战役的最后一战。 滇南战役后期，国民党第8兵团已基本上被打残，剩余的1500来人越过澜沧江，准备穿过西双版纳南桥逃往境外。1950年2月9日，解放军2野4兵团14军37师副师长胡孝敏率部追击到澜沧江东北岸的橄榄坝，停下了脚步。既定任务已经完成，对岸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情况又比较复杂，在过江问题上胡孝敏相当谨慎。而就在此时，赵存信带着当地各村寨20多名头人快马赶到。 我父亲保证，就是说解放军过江，过江的那个船只，他说我负责，还有翻译，还有带路什么我负责。他说跟解放军保证了以后，后来解放军同意了过江了。 大家的恳切打动了吴孝敏，经过请示，部队决定过江。4天之内，赵存信组织起了几十艘船，以及包括船夫、翻译、向导等等200多人的队伍，引舵指路渡江渡战。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如此的支持，也更加坚定了人民子弟兵的决心。1950年2月16日，在陈赓司令员全歼残敌于滇境，不给云南人民留祸根的指示下，第4兵团官兵迅疾如风攻入南桥。次日，西双版纳解放。随着2月19日五星红旗插到了中缅边境，中方重镇打落，滇南战役胜利结束。至此，云南全境得以解放，西南地区除西藏以外全部解放。金军大西南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终结。 当部队完成军事任务离开西双版纳的那天，在赵存信的安排下，解放军的首长是按照傣族最隆重的送别礼节，骑着大象走，各族乡亲父老沿途相送，每路过一个村寨，都会有百姓自发设立的茶水站，傣族的男女青年跳起民族的舞蹈，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愉。 继云南、四川相继全境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同时集境，渡海兵团千帆竞放，横渡海峡，直指海南。在渡海作战的前线后方，包括黎族、苗族在内的海南各族人民大力筹款筹粮，短短1个月间，海南就筹集粮食50000多担，组织之前队伍60000多人。解放军第4野战军渡海部队的战士们，只要能够通过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稍稍往里运动，到处便可以遇到琼崖解放区的地方工作人员、游击队，以及不顾一切危险前来欢迎的人民群众。渡海作战历时半月，一举摧垮国民党柏林防线， 1950年4月22日，海口解放；4月30日，榆林三亚解放。五星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1950年5月1日，北黎巴索解放，海南岛全境宣告解放。又过半月，1950年5月16日，在东起登布岛、西至册子山的30海里海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全线出击。3天之后，舟山群岛全部解放。1950年10月1日，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代表济济一堂，在火树银花、万方月奏的映衬下，见证着新中国成立一年来的成就。而就是在这样一片奔放欢腾的气氛中，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此刻还有2件大事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一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否出兵，正需最后决断；二为西藏边陲仍待解放。一位耄耋老人的真情流露，给我们带来怎样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启示。 直到1959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中国共产党95周年，激荡风云，抚今追昔，探寻人民选择的途中，又有几多思辨，几多感怀。解放第5集，继续讲述。雪域高原，壮美西藏，这片自古以来中国的神圣疆土，在近现代史上却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践踏，以及三大领主反动上层的折磨。力争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中央秉持的一贯方针。早在1950年的1月，中央人民政府即通知西藏地方政府，速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事宜。 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当收到中央人民政府通知的时候，他举双手赞成。 当时啊，就是作为这个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品官员，也是我父亲阿佩阿旺晋美，在这个僧俗官员的这个大会上呢，就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和中央的关系呢是中国内部的关系，内部的关系要在内部解决。那么与其是派这个使团去向外国势力去求援，不如派代表到内地去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一年之间，阿佩阿旺晋美先后5次上书声明西藏从来就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必须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解决。但当时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根本就不为所动。 而就在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2天之后，美国操控联合国，组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公然干涉他国内政。这一切引得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集团开始有了新的动作。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公开支持下，他们调集手中的藏军党部，陈兵昌都放言要和解放军决一死战。面对如此严峻局面，人民解放军不得不果断出击，一战定乾坤。听说是当年那支还叫做红军的队伍回来了。四川、云南、甘肃以及当时西康各地的藏族进步人士倍感振奋。 大军所到之处，开山修路，遇水搭桥，边进军边建设，各地藏族群众竞相踊跃之前，砍柴运草，抽粮造船，仅输送物资的牦牛就调集100多万头。而解放军所经之处，宁可挨饿受冻，也不拿群众一粒粮，不住喇嘛寺，充分尊重藏族同胞风俗习惯的实际行动，也让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藏族老百姓有了自己明明白白的判断。他们称解放军战士们为菩萨兵。藏东昌都江达县岗托村，66年前，人民解放军进藏第一仗就在这里打响。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仅用19天，藏军主力即被彻底击溃，大部被俘。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阿佩阿旺进美依然命令所部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西藏地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这里升起。以打促谈，以战促和，昌都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上层分裂势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铺平了道路。次年2月，阿佩阿旺进美被西藏地方政府指定为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的首席代表。1951年5月23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磋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协议中，双方在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时至今日，每逢年节，当地的藏族老百姓都会在这里挂经幡、转山，纪念金珠玛米解放军。 远望天山南北，雪域高原，是什么让全国各族同胞凝结一体？又是什么让中国人民不畏生死、砥砺重新？千山之巅，万水之源，是怎样的过往让耄耋老人在镜头前潸然泪下？没有人民获得解放，何来民族独立富强？28年奋斗，开天辟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档案特别奉献大型纪录片《解放》第5集，敢叫日月换新天。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在北京海淀区学清路的一座公寓楼的底商有一家长征国术馆，在这里每到周六早上都能见到一群孩子倒立下腰耗腿练习传统武术的场景。他们练的这门功夫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叫张三功夫，是因清末民初的京城武术奇人醉鬼张三张长征而得名，传承至今已经有四代人，而他的缘起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著名相声演员文化名人孟凡贵先生年轻时就是张三门的入室弟子。 张三爷的功夫呢，是由三位老前辈张赵马，这三位老前辈呢是明朝的大元帅李隆基手下的三员大将，不愿意跟着清朝，于是这三个人呢躲进了深山，研究了一门功夫就传下来了。 一些武术界的专家认为，张三功夫具有中华武术进入成熟阶段的明清时期的一些典型特征，是研究中华传统武术的活化石。第四代传人张小航对本门功夫的特点介绍说， 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内家拳，独特的核心的叫穿掌通力功，最后呢我们练三皇吞气功，它的这个名词呢是来源于道教的三皇教派，通过人练天地人三皇，也就是练武术的讲上中下三盘，慢慢的把身体撑开往里面灌气，所以这就是中国武术所讲的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这两部功夫呢是我们的核心功法，四百年左右的时间就一直就没有改变过。 由于历史传承方面的原因，延续一百多年的张三功夫一度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2006年，张三功夫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第一个入选的传统武术类项目。在申遗东风的助推下，张小航创立了以曾祖父名字命名的长征国术馆，到今天在北京、大连和海外建有多家分馆，还开办了非遗传承班。张小航希望在招收的孩子们当中，未来能够培养出下一代的张三功夫的传人。 作为传承人来讲呢，你要把这个事情呢当做你终身的工作去认真的对待，而是要有一什么整体的一个思路，我这一个武术的门派我应该怎么去传承，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习锻炼，身体素质得到改变，能够体现出传统武术就是非遗项目它的价值。 非遗专家论证组成员、原首都体育大学传统体育系主任苏学良教授在谈到以张三功夫为代表的传统武术的价值和传承时这样说， 传统中呢就是拳术，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经过不断的先贤们总结提高所形成的一个宝贵的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没有权利在我们这代去把它丧失了。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国博西在南，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 有没有故事？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这是黄黑